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龙岳山肥皂厂进行了现场指导，由黄炳瑞同志等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望着龙岳山肥皂厂全景，笑容满面，说他视察工地好像是昨天的事，可是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规模非常大、漂亮的现代化工厂建设工程，建成了又一个贡献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工厂，并对此表示十分满意。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工厂各处，具体的了解了厂里的生产工序和设备的技术特点及制品的种类和质量。他说，龙岳山肥皂厂修建得很好，根据科学的技术工程设计，造成建筑面积和生产空间、设备的布置搞得合理，而且工程内外修建得无可挑剔，这一切都是令人满意的。这家工厂实现了原料准备、真空乳化、用水处理、混合搅拌、熟化、浇灌、包装等所有生产工序的高度自动化和无人化，还根据生产各种洗衣液和洗涤剂的工厂特点，圆满构筑了联合生产系统。他高兴地说，厂里还充分配置了能够大量生产又好看又便于使用的各种洗衣液包装容器的现代化喷涂成型机，以及分析并检验制品质量和卫生安全的尖端设备。厂里刚投入生产不久，但处处堆积着洗发液、护发液、洗碗液和洗衣粉等各种制品，令人越看越心满意足。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龙岳山肥皂厂提出了关于逐年提高各种洗衣液和洗涤剂的种类和产量，并彻底保证其质量的问题，做到制品商标精益求精的问题，在生产中彻底遵守技术规程和标准操作法的要求，不断提高职工技术技能水平的问题，继续大力推进旨在实现肥皂生产用原料和香料国产化的研究工作的问题等一系列任务。他说，龙岳山肥皂厂修建的与龙岳山的自然风景很协调，真的很漂亮。他还十分高兴地说，伟大的金正恩同志生前多次教导说，要建设一家专门生产洗衣液的工厂，我们贯彻执行了金正恩同志的又一个遗训。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笑容满面，说想到我国人民享用龙岳山肥皂厂生产的各种洗衣液和洗涤剂感到高兴的情景，就觉得心情真的很好，所有疲劳烟消云散了。他说，军人建设者为了贯彻执行关于截至建党纪念日为止完成工厂建设工程的战斗命令，很辛苦了，并对于他们在龙岳山肥皂厂建设工程中努力尽到了党的思想贯彻战、党的政策拥护战的第一旗手和突击队的本分，从而为向全世界显示社会主义朝鲜从不停止踏步的前进气息、必胜的气概做出了积极贡献的功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要让我国人民早日享受世上无所羡慕、富裕幸福的生活，并强调要继续致力于进一步巩固那些贡献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各部门物质技术基础的工作，以使我国人民充分享受到其好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龙岳山肥皂厂是一个我们党深切关心的工厂，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改善的工厂，并表示期待和坚信工厂的干部和职工将圆满完成自己光荣的任务。